遥不可及的。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是伍周彤，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，除非我和你好想和你说。我是伍周彤。当我感慨时，会习惯性地往窗外望一眼，通常我会看见直播室外长安街上那盏熟悉的灯。这么多年换了无数次灯罩灯杆，但它还是一盏灯，还是在点亮和熄灭间将一天天结算，从未改变。我是否有点像他呢？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？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上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更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孤独，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，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，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，只是为我不在乎。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更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更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孤独。 书写得好，对象差不了；情书写得早，孩子也会跑。那情书是怎么炼成的呢？ 今天是星期几？晴天转阴，听说还有阵雨。无聊的口头语，深深拉近了距离。街上都很安静，下一秒会有怎样的？